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是的，这里是又好吃又好玩的节目，我是王维。 周五欢聚有毛铺， 感谢您的参与， 今天一定要参与一下。哎呀，完了，算了，不参与。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参与一下？今天好像是在很多小红包雨当中。有一大地儿， 是的， 是吧？ 啊，让我们的红包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哎呀，来来来来啊，这个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啊！每次双十一过后，钱包都会变得稍微的瘪了那么一点点啊，快递还没到，各位就已经开始后悔是不是要退货了？ 对，但是今天。跟以往玩法是一样的， 是的， 但是您的收获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会让您的哈、这个红包满满。 对对对，补补血啊。这一次反正除了好喝不上头的毛铺酒，毛铺呢还给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个100元大红包。 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当然了，每个时段啊，我们这个时段有一个封顶的大红包， 是的， 包括到18点之后一个封顶的大红包都是100元的， 是的， 当然还有一些红包雨啊，1块的、2块的、3块的，这个是有的， 对， 所以当我们一会儿喊说开始，咱就开始操练着， 先教各位怎么玩啊，好多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玩上了，您接着喊啊，如果不知道怎么玩的，想得红包的朋友们，记住，首先要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 CHWL876， 有一个小黄人举一小牌啊，几个字儿，吃喝玩乐大搜索那头像就是我们了。然后呢，您锁定我们的节目，在第一时段和第三时段，也就是2个整点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活动。您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 是的，不过呢，在此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第一呢，您得奖的次数封顶了，就2次机会。再其次呢，我们为了啊，正在北京收听，包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所以呢，您最好是在北京。如果要是您现在正在出差，不在北京，您就算喊了也是得不了的，因为我们是有位置限定的。 是的啊，就在北京的朋友们才能享受这个，才能一块玩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因为今天的开始口令我们要由这位嘉宾来喊啊，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老师杨旭老师，欢迎杨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夏明好，维哥好。 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节目是又好玩又好吃的呢？是今天旭来，哎呀，教我们做的这些，哎，真的煎炒烹茶基本上全涵盖了。 真的就是起的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叫做馋嘴美食。 是的， 把控不了的美食。 是的， 哦，来吧，一会儿咱们进入美食之前，先让杨旭老师跟我们喊一开始。啊， 就是，先考一下 啊， 你知道我们这个玩游戏的口令是什么吗？ 周五欢聚有毛铺 啊，好好 毛铺啊， 都这么喊，你喊10遍都得不着。 周五欢聚有毛铺 也，请 开始 啊、哦，就是这么快。好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喊周五欢聚有毛铺，红包雨哗哗哗哗的往下下，而且今天有一大叠是100元的一个红包， 嗯， 送给一位朋友，在第一时段和第三时段都有啊， 嗯嗯。不过呢，可能您要是得了酒，您得做一个小小的输入、 就是、 登记， 至少至少让人家知道寄到哪儿吧， 嗯，是的， 寄给谁， 哎，是的，是的，是的， 嗯， 来吧。那既然又说到又好吃又好玩，好玩大家可以喊着口令，那好吃是因为我们今天在第一节让杨旭教的这个、哦、小胖酷爱， 是就是我喜欢那些东西啊，都是很难去控制自己不吃的东西，看见就已经受不了了， 嗯， 现在目前能控制的也就是说少吃那么一两块，也就仅此而已， 但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可能 就冒了， 是 是， 就跟我今天中午健身的时候，哎，正好就是因为都是那个在线看的嘛， 哦、 那健身房里电视，我一看哦，风味人间，行，没看过，来一集，我真的那真是自虐呀、 啊，哎呀， 我一边跑步一边看，我、哦、饿的我哟，天哪，又烤鱼吧，又做那个叫花鸡，我天哪、哦、崩溃了，我都快， 你真有毅力、啊、 真是，所以健完身当机立断在隔壁711买了一瓶矿泉水， 真是就佩服这种特别自 律 的人，真的 自虐啊， 是虐完了之后还但是说句实话，一般健完身反而吃的东西吃不下去， 是因为累了， 不像游完泳，游完泳那时候真饿呀， 不光饿，游完泳你要是抽一根的话真的甜的哎，当然这是题外话的来来来来，咱们第一节先得让杨旭老师咱教一个，哎呀真的大家都酷爱的， 是的， 肘子， 肘子，太好了， 肘子， 肘子 啊，这个肘子呢，咱们做法有很多啊， 啊， 什么红烧肘子呀，完了那个什么东坡肘子呀， 嗯， 完了还有什么这个这肘子那肘子， 嗯， 还有什么这个季节酱肘子， 对、 哎，是吧哈，这酱肘子，因为刚才为什么我说那么多肘子，你像比如说像东坡肘子呀、红烧肘子啊等等等等这些肘子啊，咱在家里头做呀，不太适合。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它外头，你自个儿弄完这红烧肘，你发现没有，肉是柴的 啊，对， 对吧？ 对， 为什么？ 因为都过了， 因为肉烂在锅里了。 哎，基本上这意思，就火过了。 嗯，哦， 因为咱们说啊，一般在馆子里做这东西啊，一般就是在这个馆子里做，它这个肉是怎么着？先拿水啊，先泡。泡把这血水啊泡出去，泡出去以后呢，完了该紧啊紧，紧完了以后该，它我们有一道叫过油，叫走红，叫过油走红。这个弄完了紧完了以后呢，上面要表皮啊抹上一层酱油，扔到油锅里头炸。当然前期啊，这什么摘毛啊，这不说了啊，这该怎么做怎么做。炸完了以后，然后腌完了以后炸，炸完了以后怎么着，上屉去蒸。 啊， 对， 为啥要蒸它呢？ 蒸这个技法保证原料的外形，你在家里做，你这肘子最后烧完以后，你只能在锅里去烧它去炖的，就弄完了以后， 哦、对 ， 对， 它形绝对不会整。 对， 哎，但是我可以绑绳啊， 啊， 可以拿绳五花大绑一下。 那你做那个叫肘花，它不是红烧肘子 哦， 哎，它要求酥烂脱骨。这甭管是东坡肘还是红烧肘啊，还是这什么，它要求酥烂脱骨，筷子一捅，手一滴了骨头出来。您在家里要做这份上很麻烦。为什么说你在馆子里吃这肘子，它还是整个的，但是它已经脱了骨子，它不是在锅里炖的， 哦， 它是放那个蒸箱里头蒸的。 但是最开始还是要先炖， 哎，先炖，炖完了以后表面差不多了，弄成型了以后，完把这个汁儿什么都调好了，放在屉上，或者放一大桶里头，竖到蒸箱里去蒸。哎，蒸完了以后出的时候，包括你这菜吃的时候啊，它也是蒸出来的。 哦，对对对， 它是蒸出，蒸完了以后，完了最后一勾汁儿， 银棒枣， 就好多红烧肉也是这样做的嘛，是吧？ 对， 就为了保成它的形， 对， 就跟那 因为 毛氏红烧肉 它要求一个形状 啊， 啊，要求一个这个视觉的一个感受 哦、 啊。但是你在家里呢，第一呢，你有这么大家伙嘛，而且你这个时间火候的控制， 对， 而且这肘子跟你说啊，是这锅里的货越多，下料越狠，你干嘛这样？ 看这孩子饿的， 我一饿就打嗝了。 下料它越狠越好吃，包括酱货，包括酱货啊！你想想，咱们在这个季节，尤其像这个季节，刚才我跟咱们编辑在外边聊的时候还说，我说这个季节适合做什么？调点酱汤了。为什么？今天已经是零下了，我看早上起来 最冷零下三度， 是吧？ 对。 接着我出来的时候，我看 最高气温八度嘛， 已经零下了。这个季节就是跟咱们家冰箱里的温度就差不多了， 嗯， 是这个 保鲜的， 对，保鲜那一档就基本就 OK 了。你这个时候你调完酱汤，你搁窗户外头，没问题。你说夏天弄一锅酱汤，确实是挺费劲的，因为我们要说调完酱汤以后啊，这东西要保存酱汤，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手事儿。但是咱们现在呢？就好得多了，因为咱说了，谁家里头有那么大一冰箱放酱汤去？因为我们一般在店里的话，它有一个冷库，这冷库它再小再小也得八平米， 嗯， 这八平米一个冷库的话，你放一桶汤没问题，啊，那但是你要家里头，你上哪弄一八平米的冷库去？所以这不可能的事儿。而且有的人说我把汤弄出来，我灌了放冰箱里冻上，这个呢，我劝您冻啊，你要半个月呀。十天半个月冻也就冻了，时间再长，您啊拿出来放锅里，先别着急放肉呢，先把汤做开了，闻闻它酸不酸，你再放货。 嗯， 你要有时候弄完了以后你冻了，你说我这一放汤放到冰箱里冻了，那是冰箱，它不是保险柜。 嗯， 它该坏它也得坏，到日子它该坏它也得坏，所以您要把汤放到冰箱里的汤一定要见开以后再放货。 嗯， 你甭管说，现在咱们说的是肘子是吧？那我酱汁鸡成吗？我酱点排骨成吗？我酱个鸡腿，酱个鸡翅，我卤个豆腐都成，是吧？那弄个鸡蛋，煮点鸡蛋，剥了皮，扒往锅里一卤， 嗯， 是吧？ 嗯， 完了弄点豆腐块，像咱们现在有那北豆腐， 嗯， 那个 炸一下， 对，炸个白，炸个豆腐， 嗯， 往锅里一卤 ，OK。 天哪，这那就这锅神汤真是往里煮什么就是什么味儿。 对，但是呢你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分锅煮。 哦，你 一锅煮 在这里头。 有的东西能在一个锅里头煮下进去呱呱呱煮。有些东西比如说刚才说豆制品， 嗯， 说鸡蛋，豆制品跟鸡蛋能放一块煮，但是你要分锅煮。 就是还不能比如说我跟肘子什么的不能跟它搁一块。 你可以合到一块煮，但是这汤爱坏。 哦， 你像豆制品跟鸡蛋要在这个肉锅里头煮，煮完以后这汤就特别容易坏。 哦， 哎，肘子、牛肉、鸡这三样东西可以放到一起煮，就是一个锅里头一锅汤。你说我这酱完牛肉了，酱点鸡呀、啊，酱点那个什么，这些都可以。排骨也成。 嗯， 你说我要再酱点猪蹄子， 嗯、 坏了，这锅汤毁了。以后你就酱猪蹄子吧，别的什么也别弄，猪蹄子、猪尾巴、猪耳朵。 哦，这可以， 哎，这可以，还猪脑袋、猪头， 嗯 啊，这个你可以放在一锅里头煮。您像咱们老北京有一个菜叫什么呀？叫烧羊肉，或者叫烧牛肉。当然这我这说就不对了啊，你不能用这个猪肉这个汤煮这个，因为这是清真的，是吧？啊，哎，但是咱们汉民大窖里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你拿这个调好酱汤以后，酱完牛肉的汤，你再酱这个羊肉。别老扒啪几嘴， 我就受不了这个酱火，这个 酱完了以后，然后你油锅一炸， 买个烙饼， 可 哎， 得 你在油锅一炸，你在家里咱就别用油锅，咱家里现在都是什么呀？有这个电饼铛，有烤箱， 嗯， 你放到烤箱里刷上油，180度，刷上油，酱好了肉以后，夸羊排啊，酱完了刷上油，你不刷油，弄点蜂蜜。放点柠檬汁儿，先160-170度让表面收收干，然后把这蜂蜜柠檬往上一刷，再温度调到220，10分钟，吃去吧您得。 嗯， 猪排也可以，就是一锅像王维说的啊，一锅神奇的汤，啊就 OK 了。这 因为每年一般到这个季节啊，天一冷了，我就开始调一锅汤在我们家。 哎呀， 啊，调完了以后呢，这汤我也不放冰箱里放，因为我们家窗户啊一般老开着。冬天啊， 就让那小风老吹着， 对，就是温度不到那么高，厨房门一关，屋里呢老是就是0度、4-5度，也就这样了。 嗯， 就这老是风吹着这汤，隔一天这个季节，隔一天您甭管做不做东西，您就记着，一定隔一天煎一坑。 哦，隔一天煎一坑，就是我不往里边放东西，不炖东西，您也开一下， 您也开一下，咕噜咕噜开一下，开5分钟就行，就开起来翻花，5分钟就管用。哎， 然后这锅汤就能多留几天， 多留几个月。 天哪！ 哎， 明年开春3月份见。 老汤是不是就是这么存下来的？ 对，我去年的汤就是3月份啊，开春弄的。 哦， 因为后来就是因为我就犯懒了，开春了。因为一开春啊，天一热呀、啊 嗯， 你这隔一天就不灵了，人家得天天干了。 嗯， 你要是伏天的时候，你得一天见两坑。 嗯。 那你要说是隔一天见人，那人店里老汤怎么存啊？ 对对， 是吧？不光要这个，你还要什么呀？你还要打渣子，降完货以后，它里头有肉渣子，要打渣子，要清油，把这葱姜蒜都要剪出去， 嗯， 完了定期的调色、调味，哎，料不足了要补料，盐不足了要补盐， 嗯、 酱油不够得补酱， 嗯， 哎，你得定期的去调， 嗯， 哎，那这样。因为这节离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 啊， 咱们是先说肘子还是先说这锅汤啊？ 这锅汤不都是万能汤、 啊，所以啊， 咱就说汤就得了。 可以，好， 说什么肘子呀？ 可以，来。 这个汤啊是这样啊，就是咱在家里做的时候啊，先得怎么着？先要不光不是说我直接搁点东西调就 OK 了，你汤得要想让它好吃，你也要叫这个汤。啊，把汤的味道，好吃的味道调出来。谁调酱汤，第一次调的时候味道都不会好。什么时候好？酱完3锅东西以后，你再尝这个汤，味道合适不合适？ 这还要有底蕴的是吧？ 它这里头要搁什么呀？丁香、豆蔻、沙仁、草果、花椒、桂皮、大料，完了是一些个什么山奈呀、啊，这个白芷啊这些东西，根据你这些东西，你做这个东西，然后再调这些料，然后花椒辣椒咱就别说了， 嗯 啊，这是必备的。然后葱姜蒜什么时候搁什么它也是不一样的啊。有些师傅调汤的时候要用酱来调，酱你不能直接生酱往里头搁，你生酱搁进去以后，第一糊底一扒，第二它这酱完货以后后口会是酸的，因为它里头有面啊， 所以也得蒸一点是吧？ 对，要用熟酱蒸完了以后，你不光要蒸，你要在锅里炒透了，你再去往这汤里头卸，最次你得蒸一道、 哦、 然后你再去往这汤里头再去续货。哎，人有的师傅，广东师傅要叫这个汤的话，这些个料该用水煮的要用水煮，该用油炸的要用油炸，炸完了以后然后再加水再去熬这锅汤，哎，这就是起锅汤。然后颜色现在家里呢，您就使点什么老抽啊、红烧酱油就行了。我们一般做的就是用冰糖水炒糖色，就是拿水炒糖色， 嗯， 不能使油的。使油炒完糖色以后也行，但是呢，因为它油，第一油大，第二它糖色它发深发苦。哎，水炒糖色，水搁冰糖炒，炒完以后是枣红色的。 嗯， 啊，这个你炒完了以后，完了。把这个糖色跟这些料水配到一起，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汤底。 嗯， 完了盐什么的就别说了啊。盐呢，我一般我在家里调，我使就是腌制盐，我不使这个精盐啊。我觉得精盐呀、啊，就是煮完了以后啊，后口是苦的。哎，所以我一般我都使咱们那腌咸菜的盐。 嗯， 啊，也不便宜，也不贵，4.5块一袋。 块盐？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颗粒的。 嗯， 啊，就是那种这么大的小颗粒。那个红豆粒那么大的小颗粒啊，这个超市都有卖的，4.5块一袋啊，您这个就是您超市买一袋就 OK 了。 嗯 啊，然后呢这个是盐啊，葱姜蒜啊，就是大葱大姜大蒜嘛。先是把这些料水煮开了以后呢、然后呢把这个颜色糖色放进去，然后加上葱姜蒜。肉时间还够吗？再说 够，还有50秒， 还有50秒， 快放肉、 啊、那就肉、嗯、肉咱们简单说两句吧。肉呢您甭管是酱什么啊，您甭管酱什么，先拿冷水先浸泡。 哎 啊，先要浸泡，浸泡完了以后

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国博西最南，首选首席百分，参与566万奖金，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淑印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黄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周末快乐黄老师。 哎周末快乐。 哎咱们先来说说北京的这天儿呗，周末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反正今天的最低温度好像还挺低的啊，这个周末会不会好一点呢？ 目前来看呢，周末这两天吧，天气应该说对出行啊，还有这个外出游玩啊是没有影响。但是呢，这个气温呢还是处于这个低迷状态。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呢还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没有雨雪，应该说这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气温低一些。目前预报呢，最高气温明后天的最高气温分别是这个9度、11度。最低气温呢分别是-2度和-3度。所以说双休这两天啊，北京地区玩的朋友呢重点还是要防范这个低温天气啊带来的影响。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今天夜间和明后两天呢，我国的西南地区、黄淮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啊有这个雨雪天气。其中呢青岛高原东部有这个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在青海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雪天气。那么从西南到我国的中东部，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降雨，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雨为主。但是在广西啊、湖南呢、江西啊还有福建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像这个省会城市像重庆啊、武汉啊、长沙啊、南京啊还有南昌啊，未来这个两天呢都是有小雨天气。另外呢，昨天影响蒙古还有华北地区的这一股较强冷空气啊，还将继续东移南下。明后天呢，影响我国的东部大部分地区，给东北东部还有山东啊，还有黄淮这些地区带来4到6级的偏北风。同时呢，在这个东北地区的北部，还有华北的北部，会造成呢6到8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呢可以达到10度左右。总的来看吧，明后两天呢，我国北方呢还是有明显的降温，南方呢有大片的降雨，应该说天气呢对出行游玩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做好这个防范的事宜。 好的，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明白了，谢谢黄老师的介绍。那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感谢您，再次祝您周末快乐。 好的，谢谢，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不是猪蹄儿不建议吗？ 猪蹄儿是不能和汤混到一起，和其他料混到一起煮。 哦， 你应该就是这混在一起煮。我解释一下啊，不是说这锅里头我又煮肘子，又煮牛肉，又煮猪蹄儿，就这锅汤不能混用。就是你煮肘子的，就别再去煮猪蹄儿了。 哦， 就是要把汤拿出来。快出来单去这个弄一锅猪蹄儿， 嗯 啊，这一会儿可以跟你单聊一段猪蹄儿，就是咱在家里头怎么弄猪蹄儿，也非常就用这锅汤就行， 是吧？ 不用搁别的。你要 那你建议最开始往这里煮什么最好？ 最简单的，您在超市里头买几点鸡架子，早市买点鸡架子，洗干净了以后，把这鸡肺一定抠下去，鸡肩、鸡肺抠下去啊，那鸡嘴啊什么爪子尖去了以后，酱一锅鸡架子 啊， 酱完架子以后来一锅排骨， 哦， 第三锅您爱酱什么酱什么，但是第三锅我一般酱的话就弄两只鸡，就是那个童子鸡， 嗯， 就是超市买的童子鸡，哎，弄完了以后，也是这锅汤啊，咕噜咕噜煮开了，就一打沫子，打这个油，浮油一打完了，这边这个鸡呢，也是弄一锅水啊，因为现在鸡都很嫩啊，肉鸡，一锅水，这个也是开了以后呢，往里头先穿一下，热水一穿，哎，控干净水以后，等水开了再穿一下，哎，穿两三次。然后边上搁一锅凉水，冰冰凉的水，然后把鸡啊放进去以后，让它冰透了，放进去以后冰透了啊。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两种方法，一个这个是鸡啊，你想吃热乎的，就放在汤子里头，汤里头就是给它浸入味儿，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锅什么？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这锅汤是冰冰凉的，鸡呢这边你多弄两次，多穿几回水，冰冰凉的，热水。这鸡不就热了吗？已经熟透了吗？ 嗯， 然后这冰冰凉的汤以后，把这鸡往这个热冷汤里头一扔，不要管它了。 哦，就让它自己吸去。 对， 泡冷水澡。哦，对，这跟泡温泉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道理吧？ 完了出来以后，鸡皮它是脆的， 哎， 有弹性。 哦， 啊，一定是冷热相击。 哦， 冷热出来以后，这皮啊是弹牙的。咱一般不是皮都是黏黏糊糊的吗？哎，这出来是脆的， 哦， 但这个鸡也是有要求的，最好是那种那个 童子鸡， 柴鸡的童子鸡， 哦， 就是这种散养柴鸡的童子鸡， 要求还挺多。 插那个腿啊，你别让人一咬就嘎嘣就碎了。你找那个腿啊一咬扎牙的扎嘴的那种鸡， 就是鸡中的张无忌。 就是对，就是比较硬，它骨头特别硬。 混江湖的童子鸡， 哎，它那个鸡骨头特别硬。你在最后这么弄完以后，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这皮它厚，肉质好， 对对对， 弹牙， 对对。 你要是同样的就是那种软的那个吃那个饲料长大那个鸡啊，这皮你怎么弄它薄，它怎么弄它也弄不了那么 脆，而且那肉也没劲儿吃起来。 对，这个最后弄完有肉啊，弹牙一丝一丝的， 嗯 啊，你可以再挂起来晾一晾。 嗯，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啊！这个还行吧，小胖。 怎么样，小胖学会了吗？ 哎呀， 啊 啊，又开始打嗝了啊！ 别着急，因为这一节让杨老师教的就不能再降货 了。就是因为降吧，相对于您把汤 调 好了之后，然后按杨老师说的那个程序，您别最开始先炖那些煮那些味道比较大的。嗯， 对对对， 就这个先炖点鸡架什么的，可以把汤又调一下。 对，这些其实就把汤啊弄香了。弄香了以后呢，然后呢，你在酱的时候，就是以后就该怎么酱你怎么酱，包括酱牛肉， 嗯， 这个牛肉、肘子、鸡，这可以酱到一块儿，就一锅汤就 OK 了。你说我要再酱个鸭腿儿，再酱个猪蹄子、猪尾巴，一定要分锅酱。 哦， 就是您倒出来一锅汤不 行？对，把这汤倒出来，你用这倒出来这锅汤，你去酱就酱这一次，酱完就完了。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你要是比如说酱完这个猪蹄子以后，这锅汤你要再去酱牛肉或酱肘子啊，那味道肯定就不对了。 嗯， 尤其是凉了以后你再吃，这怎么那吃那味儿就味儿都不对 了。哎，那如果比如说我之前分开了，我这一锅呢专门炖牛腱子呀啊，这个其他的没什么味儿的，这一锅呢我炖的是猪蹄、猪耳朵、猪尾巴 啊，可以 这些。我这汤也留着，贴一小标签，这是尾巴， 可以， 这是牛肉。 但是就是说，像你刚才说蹄儿啊、尾巴呀、啊、猪头啊，这东西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它这是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 就是越熬越浓呗。 对，它会糊、哦、你要会倒锅，要注意倒锅。 嗯 啊，要添水，勤添水，勤调料，勤倒锅。 嗯，听懂了吧？ 听懂了。 就是在外围的这些 啊、哦， 是一趟锅的 啊、哦、 啊，属里头这个的另外一趟锅的 啊、 哦。你想外围的像尾巴呀、 嗯、 头啊、耳朵呀、脚啊，看都在外围 哦，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哎，可以，这我还没总结过。 是吧， 不错，哎，要总结了。 哎，好好好， 挺好啊。嗯，来，接下来咱说完卤的了。 好， 下边说的这个也是非常难以抗拒的。 是的， 嗯 啊， 嗯，一过油就难以抗拒了。 哎，真是，我觉得尤其比如在北京啊，像我妈， 嗯， 我妈就说过一个话，她就说，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只要一炸都好吃 啊。对，没错， 对吧？先是我不理解，后来我一想，哎，有道理、啊、 这个我爸也说过这话， 真的。你想比如说我妈做那个白菜馅饺子，我、哦、天哪，我觉得好难吃，炸的，哎呦，好吃死了，这饺子真的不一样， 得油过一下。 是 啊，一定要油过一下。 嗯， 所以咱们说在尤其在老北京里头，好些个炸货它是占了相当的一大部分比例的。 嗯， 比如像咱们说什么那个素丸子， 对， 是吧？你说虽然是素的，它炸了以后它就不素了， 对， 是吧？你看像那个鸽子盒， 嗯 啊，豆面做的，其实挺素的一个东西， 嗯， 但油炸过以后，你再配蒜汁儿吃， 嚯、 哦，嗯，凑合吧。这个，我点几个行吗？ 啊，行，你点吧， 因为大家点吧，因为我们现在微信公众平台的人太多啊，我们可能会淹没在、这个、 都在毛铺住是吗？ 上万条都 对对对 都喊这个， 都可能淹在里边，我们可能看不着，所以呢，我就这个决定我帮您点一下啊。如果大家觉得我点的不好，您一会儿到了稍晚一点的时候，比如说17:50的时候，您再发，因为这一时段我们的毛铺已经停了啊。 是， 毛铺喊口号 也没用了， 也没用了。而且趁着这个功夫，我们也召集一下啊。不是第一时段有一个中了100的吗？谁中了100的？能不能截个屏给我们发过来？ 对， 让我们瞅瞅100什么样吧， 让我们羡慕一下。 哎，好不好？ 至少让我们也知道名花有主。 对对对对对， 嗯、 我先点几个。第一，素丸子，我觉得一定要吃的。 好， 还有肉丸子，我觉得一定要吃的。 好， 还有炸藕盒，我觉得是我喜欢吃的。 好， 茄盒是一定不能少的。 嚯、哦，你说这么多，这时段不够了。 就坐着很简单嘛，啊，坐着很简单，都差不多嘛， 行， 一锅油也就出了，是不是？ 啊，可以， 好， 可以， 先说素的呗， 那先说素丸子啊，素丸子这块呢是这样啊，就先说这个素丸子这个馅儿啊，一般这个季节呢就是吃炸素丸子，萝卜，一定要有萝卜，你甭管是什么萝卜啊，一般胡萝卜是必须有的。然后你再配点什么白萝卜呀、变萝卜，变萝卜现在可能少了啊。 嗯、 哎，心里美啊，是吧？一般就是白萝卜， 嗯 啊，这个没有什么别的味儿，啊，嗯，现在萝卜呢水气大了，原来的就是像我小时候这萝卜、啊、它比较干啊，它就是拿擦虫，北京叫擦虫啊，擦成丝儿，擦成丝儿以后呢，加上胡萝卜丝儿一配，配完了以后呢，就是弄点稀面糊一和。这是过去的做法， 嗯， 现在因为这萝卜呀、啊、水气大了，您就别使面糊了，要不然在锅里啊它不成形， 嗯， 一般就是什么，您抖点干面，拌这馅儿的时候一定要搁盐，搁完盐以后它就出汤了， 嗯， 出完汤以后呢，弄点五香粉，一定要搁点五香粉，一拌一抓那儿，抓完了以后把干面薄薄掸上去，别一下搁了一把啊，这可不行，这就粘了成坨了， 嗯。 薄薄一掸上去，哎，一看这面稍微阴过来了，闷透了，一翻的，再掸点面，啊，你别一下把面掸足了， 哦， 掸足了就成坨 成块了， 就成坨了、 啊。 咱们现在就是说是吃炸素丸子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框点菜吃， 对， 是吧？就是框点菜吃， 嗯， 哎，你这个里头稍微呢再放点什么，姜末啊、葱末啊，是吧？但是这个少搁，炸的时候容易黑。有些老人家呢，可能还为了这个味道啊，再稍微放点香菜，但是这也是搁进去以后容易黑，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 好的 啊，就是你要说我可以搁点葱姜末，我喜欢吃这口，黑了呢，我稍微忍忍，是吧？香菜也如是，都可以啊。然后呢， 把这面和好了，和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到手里头成坨了， 到手里成坨， 一拿起来 就能攥出来丸子形了， 哎，对，能立得住了。 哦， 啊，锅里做一锅热油，过去讲究什么，就是过去生活条件不好啊，弄锅菜籽油 啊。 为什么炸素丸子啊？炼油，连炼油带炸丸子一下就都走了。 哦， 讲究的人家是使花生油干这个活， 香啊， 香，花生油炸完火以后是香的。 是啊， 哎，完了炸这个素丸子，哎，你这一炸到应该是五成油左右，你给它挤成丸子，顺锅边，咱挤丸的时候一定注意顺锅边往下溜啊，这个手上呢蘸点凉水去挤这丸子，它不沾手。 嗯， 哎，顺锅边溜下去，哎，开始的时候锅里温度啊稍微高一点，因为你随着往里头下这些料温度会下， 嗯， 啊，因为咱们家里的火呀不知道我们这个店里的火似的它那么冲顶得足， 嗯， 所以你开始温度稍微高一点，然后弄个小罩里扒拉扒拉，哎，出来以后呢旁边呢再放一个小罩里啊，大点的罩里，把这丸子捞在这上头要控控油， 嗯， 哎，控控油，炸完了以后呢别着急吃，这个丸子开始你要炸的话怎么着也得20分钟半小时了，这丸子炸完以后会往外吐水， 嗯， 吐水，这个时候你拿这勺子背儿啊 拍拍 拍拍它，给拍出缝来，锅里的油啊温度往上走走走走以后再把这个丸子放下，哎，再复炸一遍， 嗯， 复炸一遍完这丸子就脆了，因为它里头有萝卜啊，它有萝卜，哎，你要想让它酥脆的你就勺拾点面，完了拾点淀粉它就会脆， 哦， 啊，这里头不要搁鸡蛋，搁鸡蛋就皮它了，就软了。 明白， 一定不要搁鸡蛋，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北京的炸这素丸子，那炸素丸子的时候，你搁五香粉啊，给点就得，别给多了。 嗯， 一个呢就是这个黑，一个黑，再一个搁多了以后啊，回口是苦的。 是不是所有的调料都稍少放点就得，是吧？ 哎，对，这东西啊，就是东西你搁多了以后，这调料它也是药性味的。 对对对对对， 你像刚才咱们说料汤似的，为什么说三锅以后您再吃啊？开始这锅汤谁调完以后，它有股中药味儿，调不好头都是有股这个味道。它你闻着它是有呛鼻子的味道，您这随着它煮它挥发，味道才会醇厚。 嗯， 啊，这个是咱说这素丸子。 素丸子， 对，离咱们不远，天津这个地方也有类似的这个东西，但人家不叫素丸子，人家叫咸事儿。 哦。是的， 一块饼， 对， 炸素丸子其实东西差不多，白萝卜胡萝卜也都弄完了以后在饼铛里头摊，是平的，是个饼， 嗯， 吃的时候拿铲子给它拉成块放在锅里头吃，它是瘪的， 嗯， 啊，叫咸事， 嗯， 面比素丸子要少一些啊，吃过吧？ 吃过， 哎，这是炸咸事，嗯，一般就是什么弄点热馒头烙饼， 对， 一夹 烙饼卷着吃， 哎，你再弄点，嗯，切点咸菜是吧，来点醋，老咸菜搁的，配点醋，配点香菜末，一浇一配，来点小米粥，非常棒。 嗯， 啊，今天主食控不在。 啊，那咱就说点肉的。趁他不在我们说点肉的。 这个呢咱就说了这个，说这个丸子， 嗯， 这 是素丸子， 素丸子是吧， 嗯， 完了稍微来点荤的，就是茄盒跟藕盒，差不多。啊，藕盒呢它切的稍微厚一点，大概3-4毫米厚啊，这个把藕啊洗净了刮了皮啊，顶刀切成3-4毫米厚，完了呢这个可以两种，一个是生藕，咱一般做就是生藕，直接上面挤一个肉丸子，就是你咱家活肉馅似的， 哦， 就打肉馅，活一个丸子往那一放，再弄一个藕片一盖，这是一方法 啊， 哦，还有什么用熟藕的，就弄成片以后一焯，焯完了以后这藕就变熟了，然后呢也是这样，上面放一丸子一盖啊，熟藕完了以后它不变色， 哦，就还是白白的啊， 对，它不变色了啊，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做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调一锅面糊啊，调一锅面糊，就咱普通的面粉，哎，搁点鸡蛋啊，搁点鸡蛋，稍微提一点点盐，哎，这个调一锅稀面糊，调成什么样啊，就拿这个勺子一起啊，稀溜溜的溜下来，就跟咱棒子面粥似的， 嗯， 比那个 滴的汤的， 对，比那稍微啊稠一点点就可以了，哎，就是别稀了晃当的，能挂得住的，能在那上面挂得住的， 嗯， 哎，然后你把这个藕盒啊在这个糊里头一涮，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本时段由小西街八十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Everybody,Rock your body,Everybody,Rock your body right.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老师杨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维哥好，夏明好。 好，在继续教大家炸藕盒之前，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的周五欢聚有毛铺。 毛铺与你共欢聚啊！这是毛铺苦小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 是的，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玩法，因为我们基本上在每周五和周六的时候都会有欢聚毛铺的这么一个红包雨的活动。 是的，是的， 对，一直会持续到12月底。 是的， 所以呢，在此您第一步一定要先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就可以喊出口令，是喊出来哦，不是发文字啊，就是周五欢聚有毛铺。 是的，您可以获得的这个奖品呢有挺多的。 对 啊，比如说红包啊，红包呢有1块多的，2块多的，反正我喊到的最多的2块8多啊，也就这么多了。但是今天好像有这大红包，有一个100元的大红包，第一时段有一个，第三时段还有一个啊，所以这个大家尽情的喊吧。另外呢，您还有可能获得的是毛铺的苦荞酒，喝完不上头的酒啊。如果您喊出来的是酒，您把您的信息填写一下。 是的， 您住哪儿啊，叫什么名啊，电话是什么呀，人家方便能找到您，把酒给您。 是的，是的。不过呢，在此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第一，就是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是喊出来的，不是文字的。另外呢，您得到酒之后呢，要简单的填写一下啊，就是会有那么一个界面。 对， 哎，简单填写一下您的个人信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是谁得奖。再其次呢，我们是需要在北京这片区域里工作生活的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来喊这个口令。如果在外地的朋友，因为我们是有位置定位的，所以是没法参与这个活动的。 是的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美食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您没法抗拒的美食。 嗯， 我们第一时段说的是酱货。 酱货。 啊，因为这个季节正好您有些朋友可能自己会弄点老汤啊，这个季节温度刚刚好，不用放冰箱，直接您就阳台开一小窗户，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保证它不坏。第二时段我们聊的是炸货啊，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就是我正好听这个歌的那个年代，就是吃这些，这个素丸子、炸素丸子、肉丸子吃的还真的少，就是肉的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藕盒和茄盒，这两个比较多。 你都是在后街吃的是吗？ 不是就那个时候吃是守着盆吃嘛， 火 就是这边炸完了之后，当时 热腾腾的 啊，就热的才好吃。 天哪， 出一个，然后稍等会儿不太烫手了就拿起来吃，基本上炸的前小半锅吧，因为小孩们也吃不了那么多，小半锅就是盘子里什么都没有，就跟没炸过一样，因为都吃了。 那你不跟咱爸说中间打隔断，往里头放点虾片儿什么的 这个然后就是像肉丸的那时候炸的相对少， 对，过去那会儿都是肉丸子相对要少一点，就是像刚才咱们说了这藕盒还有什么茄盒，茄盒一般都是夏天炸的比较多， 是的是的 啊，这个季节可能是藕盒多一些， 对对对， 嗯， 那个时候弄素丸子为了冲个，那你想面也不能放那么多呀， 嗯， 往里放粉丝粉条， 对， 哦 啊，为了让它冲个， 对， 哦，我们家倒还挺那个单一啊，就是萝卜。 哦、 萝卜居多，香菜也不放，而且也不像杨旭老师教的那么讲究、嗯、就是说我先炸完一遍之后您拿那勺拍拍的、 过去都是炸一遍老百姓过日子 是吧， 刚才就跟 就炸一遍、 小胖说就是这一为什么就是炸那个全都是菜籽油， 对，就让先让那油就相当于炸完这东西我这油变成熟油了、 哦、 对，就是炼一遍油， 哎，不会有那么大菜籽味儿、哎、 对，就先是炼一遍油，就是用这丸子走一遍，要不然你光耗一遍它不也是费火费那什么吗、 嗯、别亲那个，大家等着你说口令的来 啊，周五欢聚有毛铺 开始吗， 开始， 大家喊着吧啊！我估计大家玩的挺开心啊！来，我们继续说咱们的炸的。刚刚说到了藕盒了， 藕盒 有说用这个生藕直接炸的，有熟藕炸的， 对对对对， 也是搓一丸子，然后把肉扒在里边， 对， 然后裹一个锡糊， 对， 一般 这糊别太稀，你太稀了挂不住的， 哦，也别太稀， 嗯，不能太稀啊。 为了让它挂着呢，你也可以在上面再打一层干粉， 对，打层干粉、尤其是这个两个藕盒之间，就中间那露着肉那块 啊。 你可以弄点粉子， 哦，怕它从那窟窿里漏过来。 一个是漏，再一个它油直接跟那肉沾，时间长它容易肉干。 哦， 你弄点粉子又相对来说不那么干。 对对对对对、嗯。 好，接下来说油吧，油温是不是也跟炸素丸子差不多呢？50 啊，对，5-6成油温就可以了、嗯。咱在家里头，我还是建议稍微高一点。啊，稍微高一点，因为你藕盒嘛，一放以后它又有水又有面又那么大块、 嗯、 温度一下就下来 了，下得快、 啊、对，你搁进俩这温锅温就下来 哦、 嗯、啊， 好，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咱们炸藕盒要注意，就是表面呈浅金黄色，咱们千万别说我怕这糊了，我温度低着点儿， 嗯， 不行，你温度低了以后，就咱们一吃啊，就喝油了， 窝油了就 啊，你就是、嗯、哎，对，窝油了、 嗯， 一咬一嘴油啊，这不行，你一定油温起来、 哦、 啊，让它这个油呢里边温度高，完了水汽往外顶，把油全顶出来，这样出来以后口感是酥脆的，没有油。 它表皮只要变得稍微微微黄， 金黄 就 OK 了， 金黄色，对对，金黄色。 里边这肉也保证能熟。 对，没熟，没问题，没问题。 哦、到熟没 熟、 啊？ 熟了，熟了， 熟了，啊、熟了， 没问题。它就是你只要是表面金黄色啊，基本就差不多了。 得嘞， 嗯，一定温度要顶起来。 得嘞 啊，金黄色。 这是藕盒，我觉得藕盒相对还算简单。 对，藕盒算简单， 但是 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茄盒。 对，茄盒，因为茄子本身吃油、啊， 对，它吃油。 这吃油，你上面你给它穿衣裳 啊。啊， 就是也铺粉， 你别直接茄子到锅里炸，它肯定它不成个儿啊、哦，一定上面要有粉子。你这茄子咱弄完了以后啊， 嗯、 我建议你们啊，就是弄点盐水泡一下， 让它先出水是吗？ 不是，第一盐茄子它不会变色啊，第二它盐水泡它入味儿，第三它上面有水以后，你再有上面再沾干粉子 啊、哦，好沾啊， 你就不用挂糊了， 好聪明。哎呀，真的 是剩下的跟那个藕盒是一样的，也是肉馅、 哦、 那么有的可能说咱家里锅日就直接切圆片，完了把丸子往里一放、 嗯、 对吧，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条茄子、 嗯、 没有圆茄子了、 嗯、 然后你如果要是说那个什么的话，你就是切夹刀片也行， 对， 就不让它切断了。 对，一刀连，一刀断，一刀连，一刀断。 对 啊，我们叫夹刀， 就是那么做的 啊。那、嗯、夹刀片完，拿个筷子往里头一和肉馅。 是的， 是吧？你这切完夹刀片以后，稍微拿盐水稍微泡一泡，或者上面稍微撒一点点盐 啊、 哦，拿盐一拌一抓那儿，稍微一出汤，表面一出汤，弄、 哦、 粉子 哦， 就省事了。 不错不错，吃着这些炸货， 嗅着苦荞酒。 哎呀，太美了。 对对对对， 太横了。刚才又有肘子又有鸡的，这完了又有炸藕和炸茄儿，全炸坏腻的。 你放心，让小胖如果再说炸天妇罗，他一定是过。炸素食的就算了。 天妇罗其实里头也有不错，也有大虾，也有这个扇贝呢， 嗯， 也有海鲜也非常棒。 那是，而且人家说了，说这炸物不一定说不健康， 嗯， 对， 也挺好，它只是一种烹饪方式， 是 通过那油温，它里边的东西其实靠蒸汽给它蒸熟的， 对，它一样是。就刚才咱们说这油怎么让油出来， 对对， 你要是一下说这炸完了以后好半锅油没了坏了，全都在这点东西里 了，全吸进去了， 对，那就不行， 你也不好吃还不健康。 你看像过去咱说炸丸子，炸完以后这锅里油啊，你说倒半锅油没准又多出来了， 对， 这肉馅还往外吐油，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 嗯， 哎，那接下来咱说点凉菜呗。 啊，那你们说吧。 说这凉菜，你先说你感兴趣的。 感凉菜啊，就那卤完那肘子什么的，腱子，牛腱子，切个片就行。 来，咱先来个肉皮冻吧。 哎，那也行也行， 哎， 肉皮冻也行，肉皮冻挺好吃的。 肉皮冻啊，肉皮冻咱们说呢，这个季节一般就由于在冷冷的时候。在冷冻的时候，就是说在腊月，腊月小时候，肉皮冻得蒯着吃，豆酱啊，肉皮冻不行啊，豆酱，肉皮在北京说豆酱和肉皮冻是两个东西， 对，不一样的。 哎，对，肉皮冻呢，它里头就是肉皮，啊，肉皮，完了呢，肉皮呢相对少一些，完了冻多一些，出来以后咱们说呢，有点弹性。 就是按北京话得噔楞 噔 楞 噔楞的，对对对对，我刚要说这话，噔楞噔楞的，哎，这北京话是得这么说，它冻多，皮少，豆酱呢里头就是内容多，哎，这个不成形，得有什么豆腐干啊、胡萝卜、青豆啊、黄豆啊，还有点肉皮，哎，就这最起码你得有这些玩意儿的，你要讲究的里头还可以再放点各种各样有熏干的，还有。是吧？ 对， 各种各样的干豆腐豆制品吧，放进去以后，这一刀下去以后啊，不成形，内容多，它一般就是拿小碗定完以后，扣在盘子里头，浇上两勺辣包醋，拿勺去蒯着吃。 哦， 哎，这个是过去北京的这个， 就吃豆酱 、 哦、老吃法， 哎，这是老派的。现在呢，就有时候出去吃饭，人说豆酱。啊，都这样的。我说这不是这，那我要肉皮冻，你给我上什么呀？ 嗯， 是吧？这就是有的时候就现在做就是不太到位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啊 有，有的里边加豆倒是， 哎、啊，就是他觉得里头加点豆啊，他就叫豆酱了；加点花生豆就叫豆酱了。 对对， 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然后那个咱说这刚才说肉皮冻呢，就是这肉皮就不能用你那锅酱汤了，你可以用酱汤稍微提点味儿，但不能纯用那个汤。 嗯 啊，提点色提点味儿可以。然后肉皮呢，先给它呢用哪块肉皮最好啊？就是猪后背那块皮， 厚是吗？ 一个是厚，再有一个什么？它那个肥膘相对来说好整好弄，口感是最好的。 哦、 你不能用肚囊子囊串那块的， 哦、那是 吧？ 是 猪后背那块皮硬是挺，那是最好的。 哦， 来了以后，这你就买这块皮，买完了以后呢，先呢把毛里外刮净。油浮油给去掉，哎，这时候你油啊，你肯定就去不净的，啊，去不净。然后一锅热水，把这拿凉水下锅，加上葱姜，稍微提点酒，然后呢煮这个肉皮，煮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能手这个煮的时候，这筷子扎的时候啊，特别费劲，能给扎透了。关火出来，出来以后呢，拿凉水稍微冲一下，然后拿刀再刮皮。刮皮去油，这时候这皮啊出来以后啊，跟什么色儿有点半透明的颜色啊，那种粉扑扑半透明的颜色非常好看。完了，把这个桌上收拾干净了以后，顶刀切成细细的丝，切成细细的丝。咱们说一般说做肉皮冻啊，咱们北京家里都是熬肉皮冻，啊，出来是馄饨。哎，你可以试试，咱现在是生活条件好了啊，可以不计较成本了。你把这个肉皮弄完了以后，加点葱姜段，然后稍微提一点点盐，加上点水，上屉去蒸，拿保鲜膜盖上，有上屉蒸，你照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蒸，蒸完了以后 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就是里头那个葱姜啊什么的捞出来，再给它定成冻，出来以后跟水晶一样是透亮的。 哦， 你可以去试试。 哦， 啊，哎，你回去 太费劲这个。 那就这样，教他一个简单的，教他一个那个拌白菜丝。 啊，拌白菜啊 ，OK。这个季节也是一个白菜的季节啊，因为小时候一到这个季节开始买， 对，冬储大白菜， 大白菜了， 嗯、 什么一级菜、二级菜的，是吧？就开始买。 现在本身也开始卖了。前两天我跟孙涛在录周末节目的时候就说，像那个菜市场，现在去排队买的很多都是那个老人。其实也并不是说他必须得储， 对， 而就是觉得，哎呦，来大白菜是一种情怀，所以他一买， 他买了一辈子了， 哎， 他其实买的扔的比买的还得多， 是是是，其实就买一颗、 嗯、 两颗， 嗯， 也就是这样的。包括你看前几天周末的时候，我爸跟我说咱俩去那个东郊市场买点白菜吧，我说行，没问题，我说你买这干嘛使？我准备鸡一锅酸菜，那那这些就是一个习惯。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白菜心啊，一般咱们就是用中间真是得用心那一块。现在呢，咱们好了，咱可以买点那小娃娃菜， 嗯 啊，你就买点娃娃菜，外头那帮子稍微劈吧劈吧，就里头那点心儿，然后呢，顶刀给它切细丝，啊，切细丝，你要再那什么点呢，你再顺过来，再给它切成小粒儿。黄豆那么大粒儿，然后搁点盐一拌，甭理它，搁一边待着去吧。啊，过个30分钟、40分钟，一挤汤，一会儿吃的时候你连盐都省了，这咸口已经够了。 嗯 啊，你如果要爱吃点甜口的，稍微回点甜的，你觉得今天菜不好吃，因为白菜吃完以后它要回甜的，它如果不回甜的时候呢，你稍微提两粒糖。啊，就几粒儿就行啊，不要太多，几粒儿就行。 嗯， 然后呢，你这时候就调这个白菜，再拍点蒜末，拍点蒜末，来点香菜末，啊，来点香菜末，然后呢，醋，白胡椒粉，啊，然后调好了以后，咔咔咔一拌，淋上点香油，您吃去吧，这是纯素的啊。小胖说了，说这个不行，我要来点海鲜。 全都知道主动给我加菜了， 得给你加点菜。 老师太爱我，我告诉您， 你可以放点大海米 啊。 这海米呢，就别你直接往里搁，哎，没有那么玩的。 对， 海米要发，要胀发啊。头天或者说早上起来吧，啊，俩钟头之前，你得先拿海米啊，先拿水先给泡上，洗净了泡上，泡了差不多了，换回水，这叫去盐。把盐味去下去，然后加上葱姜，加上上好的花雕酒，上屉您蒸20分钟， 也得蒸啊。 你蒸这叫胀发、 哦， 干货它要胀发的、 哦 哦、胀发完了以后也不能直接往里头搁，把米啊海米捞出来，锅里啊稍微搁一点点油、 嗯， 把这海米啊搁进去，小火啊给它烫干了，煸透了，煸酥了，别煸糊了。捞出来斩碎，然后放到你这个白菜心里头去拌。 嗯， 虾干拌菜心儿。 我在家里边还真的就像您这样做过那个拌菜心儿。 嗯， 我是拿那薄脆把它捏成碎的。 哎，你这个也可以啊， 也可以， 也还凑合，也挺好吃。 或者你还可以炼点油渣。 哦， 那牙油对油渣也可以， 也可以 ， 特提味儿。那我就觉得这一上桌的，可能小胖油渣我先捡吃。 你像这个刚才说的油渣，王维说这油渣哈、 嗯， 还有刚才说这海米这东西，你海米这东西你别到油渣炼的时候也是，你别就是随便使一块肥油，一定要是上好的板油， 嗯， 去加葱姜加水，先到锅里去熬它。 哦， 先煮，说白了就是先煮，把油煮出来，煮完了以后水跑了，剩下油了，再一点点炼， 哦， 啊，出来以后才出来这个油渣，啊，这个你不能直接就是随便找块肥膘，这不行的， 干炒不行， 腥出来是腥的， 别加油渣了，啊，薄脆吧，好买， 好吧， 弄点排叉吧， 哎，这个也可以有， 啊，也行， 对吧？ 啊，异曲同工，这个来个那个什么的。 啃着吃比较爽的。 你想吃什么？ 哎呀， 比如说 炸鸡翅太简单了吧？ 不简单吧？ 炸鸡翅先放烤箱里，直接刷上油就自己烤呗。 那咱做一难的，咱也、咱那个什么泡椒凤爪怎么样？ 嚯， 自己在家做。 哎呀，这个难了吧？ 也行啊，泡椒凤爪也可以啊，也可以。 你别他说什么你都答应啊。 应该还行吧，应该还行。 来， 他这东西有简单版的，有复杂版的。 好，就简单版的。 咱可以跟他说一个，就是相对简单版的。 嗯 啊，这首先这就是这鸡爪子啊，你就是超市买，咱们买生鸡爪子，洗干净，完了把这个指尖、掌骨啊什么都给该去的去了，哎，剁成段，然后呢，拿水。 小问题 啊， 指尖我知道怎么去 啊， 跟剪指甲似的，拿刀咔一刻完了。掌骨怎么去啊？ 就后边这掌骨啊， 啊， 算了，你就别去了， 啊， 因为这得焯水，焯完水以后给剔出来、抠出来， 哦、 你在家就算了， 有点难，有点难， 在家就算了， 行了， 啊、 那就不去了啊， 你就是把这个，就是拿刀啊或者拿剪子把这指甲，脚指甲给剪了， 对， 啊，把脚指甲剪完了以后，完洗干净了，剁成段，这 OK 了吧？ 嗯， 啊 ，OK 以后拿水也是清水泡一会儿，啊，泡个30分钟、40分钟，换水，换完水以后。把这个鸡爪子焯熟，锅里头搁点葱姜，搁点花椒，焯熟，焯完了以后直接入凉水，完了让它就是因为那个它那个有胶原蛋白嘛，瞬间凝固，它就脆了。 嗯 啊啊，这个就是鸡爪子处理好了 ，OK 了啊。然后这边呢，你再做这个汤啊，汤汤水水嘛。咱们一般呢就是说就是用泡菜水啊或者什么，家里没有，超市有一个叫野山椒的一个东西。小罐头瓶的，也有软的，软包装的。 嗯， 你弄点这个，然后给它呢倒到一个大的罐头瓶里头去，然后你再兑点什么小米辣呀，叫鲜的那小米辣、美人椒啊。 嗯， 你再稍微切一点，然后把你这个弄好的鸡爪子凉透了吧，放进去一泡， 泡多长时间呢？ 一般你今儿晚上做，明天吃就 OK 了， 还行，是不是？ 完了，你可以稍微给点盐，稍微给点盐， 哦，给点盐， 对，因为要给点盐。 好的，好的啊，一会儿我们再说一点大家喜欢吃的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消息，周一的不是什么周一，第一时段的100元的大红包已经有人得到了。 对，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啊，嗯，但是第三时段的现在好像还没喊出来。 是的， 加油！ 周五欢聚有毛铺。哎，就这样吧，我是放弃了。 来来来，我们接着学做菜啊。来，我再归拢一下，今天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我们都跟杨老师学了什么？ 首先是卤货。 是的 啊，有老汤。 哎， 而且呢，我觉得几个要点，第一呢，您如果用了老汤的话，第一最开始的两锅，建议您可以卤点别的，比如说鸡架子呀， 对 啊，比如说棒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排骨。 第三锅的时候，您开始卤点正经的，比如说您想卤腱子呀、肘子呀，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味儿比较大的，像什么猪蹄儿啊、 猪尾巴呀、 外围的这些、 哎、外围的 啊、脸儿啊什么的，您放在另一锅，或者就重新起点汤炖它。 是的， 哎，这是卤货。 是的，而且就这老汤，您就放在开着小窗户的阳台上，基本上隔一天您上火。啊，让它开一次啊，隔几天上火开一次，我觉得一直留到春节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是的，是的。 哎，这个第二法我们说的是炸的， 炸的 啊，这个炸的素丸子啊，肉丸子咱没说哈，但是有肉的，有藕盒啊、茄盒啊。其实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您那个油温稍微高着点，比如说刚杨旭老师说了5-6成热，您在家里边可能6成。或者再稍微高点也行， 再稍微高一点， 因为家里的火不像这个大厨的厨房 们，没有那么大劲儿， 没那么大的劲儿，它顶不上去。 对 啊，所以呢，您油温稍微高着点，这样它不怎么吃油。 再说一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油啊，因为您这个锅里炸的时候别搁太多，就是尽量别超过1/2。 嗯， 你搁的时候呢，因为你由于像咱们说藕盒和茄盒，它外边有糊啊，有水，一下去以后它往外翻。就防止油您搁多了以后，它你看着它没有多少，它会往外溢出来的。 明白了， 你水一进去以后，热油它会往外溢出来的。要碰上这事儿呢，跟您说第一件事儿，先把油烟机关了，然后把煤气关了，然后顺手盖上锅盖。 嗯 ，OK， 嗯 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 因为一往外溢，真的有可能着了。 是， 嗯，一定要注意先关油烟机。先关油烟机， 让它保证不通风了。 哎， 对， 没风火就起不来了。 供氧的情况减弱了。 对，就是一定，就像我们这一般，就是油锅着了以后怎么办啊？先把烟机关了，因为有时候在楼道里，就是那个大厦里啊，它这个烟道整个楼都串着通着呢。你要真是说这火到烟道里头，谁来也没治。 哦， 啊，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咱们也是要注意，先把烟机关了，然后关煤气，盖盖。 嗯， 就 OK 了。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啊，没有那么大危险性的，比如说泡椒凤爪儿， 嗯， 啊，还有一什么素的来的， 拌的白菜心儿，你看，你看，一道素菜你就过神儿。 他就记着那个鸡爪子。 反正我就记得是有个素的，然后有一个相对来讲您在家做比较麻烦的，但是 肉皮冻， 对，因为外边买的肉皮冻吧，大家可能觉得不放心。 嗯、 您要想在家自己做，其实也可以， 嗯、 对 对吧？您用上好的板油来做，对吧？ 不是板油， 是 后背那块， 你 后背那块皮， 瞧给孩子饿的。 板油是炼油渣 的， 哈。哎呀，都吃迷糊了，这个来吧，我们得需要点东西醒醒神儿， 嗯， 好不好？最后，因为到了冬天了嘛，咱们吃了这么多炸的呀、卤的呀，小酒也喝的差不多了， 嗯、 最后不得有个溜缝的吗？ 溜缝，行，酸辣汤， 酸辣汤可以啊， 可以吧？ 可以啊， 嗯， 这季节喝酸辣汤合适、啊， 也成，也可以。 这样，杨老师教酸辣汤，你在这个基础上教胡辣汤。 这是你们家的，这是你们家的。 那我也不会做，我不是开店的， 从小喝你。 这是你们家的呀。那个酸辣汤是这样啊，咱首先讲究的酸辣汤，你首先得有点汤， 嗯 啊，没有的话那就是白开水吧，是吧？咱自个儿家咱就白开水就完了。 您说的汤是高汤是吧？ 对，你最起码弄两只鸡架子，你得炖吧炖吧，煮吧煮吧呀， 嗯。 是吧？您白水您煮一下，您煮个四十分钟一小时的，把油打了以后，再稍微炖一会儿，这最起码的这东西、 嗯、 是吧？ 嗯， 哎，那个没有的话呢，您呢就弄点高水， 嗯， 没高汤使高水， 嗯 啊，酸辣汤啊，咱们好些地方都做啊，其实里头就这么几个东西，一个是豆腐丝儿啊，或者豆腐条啊，咱就说家常版的啊，什么海鲜的，咱们鱿鱼丝什么的不聊啊， 嗯， 就是完了这个血豆腐。放点血豆腐啊，红白豆腐，红白豆腐丝，没有血豆腐你就是白豆腐丝，就白豆腐就可以了，就弄点咱们北豆腐就可以了啊。豆腐用之前呢，先拿盐水啊走一道啊，热盐水走一道，完放冷水里头啊，一过，你要不放冷水里呢，豆腐都会拧到一起的啊。然后这个是豆腐的处理，然后这里边呢要搁点什么呀，要搁点这个白胡椒粉。白胡椒粉开始做汤的时候呢，你把这个东西豆腐搁进去以后，一煮的时候煮开了，改小火，别玩命煮，因为我看好些人做酸辣汤啊，大火不停的翻，啊，煮完了以后这汤啊是浑不拉几的，这是 就是不漂亮。 对对，这为什么浑呢？就是它锅太开了， 嗯， 锅呀。 就相当于一开把那里直接就煮散了， 对，煮散了，完了，而且它要这个酸辣汤，咱们要勾芡，勾完芡以后一定要离火勾芡，这是做酸辣汤一定要注意，包括咱们有时候做乌鱼蛋汤， 嗯， 哎，一定要离火勾芡，因为淀粉成熟的温度啊，我们叫糊化温度，啊，是80度，你要是生粉，温度还低。啊，玉米粉是80到85度，生粉是75到80度，你要用什么一些个就是藕粉之类的，温度可能还会再低一些啊，在65度到68度左右，淀粉就 OK 就糊化了。我们水是100度，你这锅咕噜咕噜开，一勺淀粉下去以后，它瞬间就凝住了，它就成坨了。 嗯， 啊，所以我们要离火勾芡，然后离火以后这水啊。让它表面平静以后， 嗯， 把淀粉过去一和了，用这锅和水的余温把淀粉腾熟，啊，这个我解释， 明白明白， 是吧？就这样，淀粉熟了，它呢里边这空气它不会在沸腾的过程中把这气泡当中空气包下去，汤就会清澈透明的，它不会说是 浑浊 的， 嗯 啊，这个颜色呢应该呢是这个。浅金我们叫银红汁儿，就是搁几滴酱油调一下色，啊，里边可能有些师傅会搁鹿角菜，这山东的时候会搁鹿角菜，但是北京现在基本上见不到这东西，您呢就搁点豆腐丝就齐活了， 嗯， 啊，然后甩个鸡蛋，啊，勾完芡以后上火，上火的目的是什么？不要让它沸腾起来，一稍微顶起来立刻离火。啊，你得提前就是把颜色、把味儿已经调好了，然后勾芡，最后顶起来以后，甩鸡蛋。我们过去叫甩果汤，酸辣甩果汤。 对， 那甩果是什么？就是 鸡蛋， 鸡蛋嘛，就是原来叫果子。哎，一甩啊，就是一层一片下去，这一锅汤啊，甭管多少啊，几碗汤啊，就是一个鸡蛋。 嗯， 所以一般我们过去说点酸辣汤出去什么，就分着点，啊，先点一份，再点一份。包括炒米饭也是， 嗯 啊，先点一份炒米饭， 再点一份炒米饭，他会给你搁两个鸡蛋。你要点一份炒米饭呢，两个人一块点呢，他出来还是一个蛋给你炒两份饭。 哎呀，真会过！ 哎，这个是过去的一个小小的劳动人民的智慧。 哎呀， 啊，那么咱们还说到酸辣汤啊，说到这儿，一直咱们就说没有酸，还没有辣，酸辣在哪儿？酸辣一定要后搁，你这个是醋不能搁到锅里去煮，一煮完了以后啊，反正我觉得就跟馊了似的啊，所以醋从来我做不往锅里头放，往碗里头放，胡椒粉也是往碗里头。开始你煮豆腐和煮其他菜的时候可以搁点胡椒粉汤里头，但是你出来的时候这碗里头最后这酸辣的辣字在哪儿，在这儿来调，搁点醋，搁点胡椒粉，然后拿这热汤往里哗一冲，冲完了以后稍微一和了，放点边上斧头，放点香菜，点几滴香油啊，里头要有笋丝啊、木耳丝啊、豆腐丝啊，是吧，都已经放好了，啪，这酸辣汤就是山东的酸辣汤。四川也有酸辣汤，那么它的酸呢还是醋，这别说了。辣它是什么？辣它使的是榨菜的辣啊，用榨菜，就是榨菜酸辣汤啊，也有这么做的。港式酸辣汤是白色的，里头是白醋或者是柠檬汁儿，啊，它的酸是这个酸，啊，基本上就是咱们常见的酸辣汤啊，就这么三种吧。基本就是常一般人点酸辣汤，山不是我吃这个，咱们北京见的最多的就是山东版的酸辣汤，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辣汤， 真好，好。我再点一个， 可以啊。 那个汆丸子，冬瓜丸子汤怎么样？ 也 可以， 可 以， 可以。 刚才那炸的肉丸子咱不说，那我觉得炸肉丸子在家里边吧，这个费点劲。但是汆丸子很简单呀。 也不是特别的那什么吧。 我经常汆 啊。行吧。那个 我算高手是吧？ 不，你得先说你汆的那个丸子汤里是不是只有丸子没别的呀？ 没有冬瓜。 啊，那还好， 我还放点那个小青菜 啊，那还好，那 点缀一下。 我就怕他汆的纯丸子的。 你听他刚才后面那话吗？点缀一下，他这话是点缀一下啊。那个，咱那个煮冬瓜，咱就不说了啊。冬瓜一般呢，就是咱自个儿在家吃啊。由于北京人爱吃，喜欢吃那种毛冬瓜，就是浅绿色，上面有层毛的。你要煲汤，你使那种大铁皮冬瓜。啊，时间长炖的时间长，久煮的那个东西，哎，你可以使那种大铁皮冬瓜。一般咱们自个儿吃呢，都是毛冬瓜。小冬瓜我们家一般吃啊，就这么大一小冬瓜，把皮一刮，我们家三口人吃两顿。哎，把皮一刮，把籽一去，就 OK 了啊。那么这个呢，冬瓜咱们不聊了，怎么处理啊？就是拿水去煮就完了。说一下这丸子啊。咱们家里头呢，您就使点肉馅就行了啊，您就买点好点的肉馅，实在不行您就买块肉让他给搅了，现在卖肉都提供这服务，让他给搅了，当时看着心明眼亮。搅完了以后回去以后啊，水打馅啊，一定这个搁点葱姜末里头，这个搁点葱姜末以后啊，我们就说是葱姜水，咱家呢你过日子你就别葱姜水了，你弄完水以后你这葱姜怎么办呀，切成末搁点搁进去就齐活。里头加水，就是您实在不行就搁点白开水，凉白开就行了，别一下都加进去，这个一斤馅啊，一斤馅您照着4-5两水，根据您的肥瘦的程度，肉的含水的多少，要抽进去4-5两水，馅里就搁点盐，稍微提点胡椒粉，别搁酒，啊，不要搁酒。你搁完酒以后弄不好啊，它里头那酒味窝到里头以后更难闻，更不好吃，所以呢你就索性就提点胡椒粉，搁点盐，搁点葱姜末啊，然后拿水去打这个馅儿， 够了， 那，就齐活了。 对 啊，这就 一斤的馅儿呢 啊，够了， 一斤肉馅儿5两水啊，就是1斤5两，就1斤6吧，出来大概1斤6， 出不来几个啊。 真的假的呀， 出不来几个啊。 然后这打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别一下都打进，一定要使劲那个 搅拌， 小勤加少加，多搅拌啊，加上盐以后把水啊给它抽进去，抽进去以后呢，锅上做一锅热水，热水呢 锅别等开了，就是开锅以后你给它改成稍微小火，叶面平静了以后，穿上丸子顺着锅边让它控制住入水即定型。 嗯， 啊，那个在家就是勺，你就拿一长把勺一点点往里头㧟就行了。哎，这里头你看没加粉子啊，不要加粉子， 不用加粉子。 嗯嗯，有些人往里头要加淀粉啊，但是你说我想加一点点淀粉也可以，加个鸡蛋什么的，加一个鸡蛋可以的。粉子我劝您的就是少给， 嗯， 点一点点就 OK 了。你要说我这个今天肉馅挺好的，挺抱团的， 对， 连粉子都不用给。 对， 因为粉子煮完了以后啊，它肉啊发死。你如果说有马蹄儿，或刚才咱说藕，你切点藕， 荸荠， 哎，马蹄儿、荸荠，往这馅儿里头一放，哎，就是不用很大，这么点小丸子，龙眼丸子，就跟那咱吃那龙眼桂圆那么大似的，就 OK 了。往里头一放，齐活。 放心吧，小胖还是纯肉的。 这稍微搁一点这东西好吃， 好吃，好吃， 酥的。 是的， 要不然这肉有点太死。 对 对 确实是这样。 对， 啊，因为这个，这方法其实是咱们做的狮子头的方法。 嗯， 但是狮子头呢，其实呢，人家肉呢是切出来的粒儿，咱们在家里呢，就您就别切了，您就买点肉馅儿吧。 嗯， 但是里头呢，肉馅做不好它是死的。 嗯， 啊，一定要搁一点马蹄啊、藕粒儿啊，是吧？ 松松的。 哎，你松松，实在不行，你要是有时候你搁点甜玉米粒儿。 哎，这个可以有 啊！你搁一点点甜玉米，现在超市卖现成玉米粒儿，你搁点甜玉米粒儿往里头一晃了，往里头一放，口感也非常好吃。 是的 啊，您切点木耳碎，往里头一放，也可以。 对， 就是从饮食啊、营养啊、口感啊，而这东西它本身没别的味儿，它跟肉走，是吧？ 也是，也是 啊，那都可以。你搁点笋丁、笋粒儿，就是那个竹笋。啊，你给切了，剁碎了，往里头咽。但是这种像搁这种东西都不要弄太碎，弄太碎就反而失去它的口感了。哎，就是有点那个，比黄豆粒儿小点儿，比咱们红豆粒儿差不多大就行了。 嗯， 哎，你就那么大，这藕丁切这么大，弄这小丸子就 OK 了。 嗯， 好了，编辑已经冲咱们招手了。 说一百的也出去了， 是的，啊，第三时段的一百也有人中了， 嗯， 啊，像奔跑吧这位朋友，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没中没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玩， 对对对， 对吧？ 啊，明天咱们就走心了， 哎， 不靠这个，咱拼运气了， 对，咱们拼实力， 对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呢，今天我们也介绍这么多，有菜有汤，是不是？最后来个主食吧， 可以， 好吧？ 你不会让杨旭老师教包包子吧？ 别，这太简单。 他会说烙肉饼吧？ 哇！现在我觉得最适合吃的是什么？ 嗯， 要不就是汆面 啊，汆面 啊，对对对， 嗯，对不对？ 羊肉汆面， 对对对，羊肉汆面， 对，咱要不就简简单单的来个汆面？ 行，没问题，汆面。 好吧， 汆面 面咱就不说了。 你真好聊天儿， 他爱我，照顾我啊。 好，好， 这个咱就直接说汆儿就行了。 不是，这面也得说两句。 你要再从和面说，那就远了去了，没多长时间了。 那个面条啊，这个东西咱说了啊，你要不然就是冷水面，稍微提点盐。反正一般咱家里吃啊，就是改成一个薄片儿。我们叫过去小时候叫袋子条，宽袋子条， 嗯， 一拉拉完以后手一揪，啊，手一揪，醒完了以后一揪，放锅里一煮，煮面的时候你这时候弄羊肉去，啊，羊肉呢就是有时候咱们说头天晚上吃点涮羊肉啊，剩的这点剩那一把肉怎么办呀？你炒一盘菜吧又不够，但是你这东西呢你吃了它怎么办呢？汆面，哎，你弄点什么姜丝啊，哎，弄点葱啊。那葱丝啊，一块给这肉啊拌了。过去老北京拌，搁点胡椒粉， 嗯， 搁点这个酱油，啊，搁点醋，稍微提点醋啊，别给太多了， 嗯， 来点香油，提前把这肉啊给抓弄了，叫煨上，啊，我们叫煨上， 嗯， 煨上以后呢，放一边甭管它了，大概就是那么，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您这面煮的差不多了，哎，面熟了。最后你把这个提前调好这汆儿，这口一定要重一点啊，因为你这最后你得都倒在这肉锅里头， 哎，到了锅里头以后一和了，筷子一和了啊，一和了，这立刻屋里就喷喷香就出来了、 嗯、 然后提前准备好香菜末往里头一撒，一关火啊，您就吃去吧。这个老北京最早、 嗯、 最原始的过日子的哎羊肉串面， 最后再拿那个花椒油刺一下、 啊、哎 对对对对对 哎 你再刺点花椒油， 对， 哎就 OK 了， 绝了、 啊、 来最后一个问题吧，这是九月问的，他说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炸各种盒，炸完剩下那个油 啊 能炒菜用吗？ 可以，没有问题。你这个东西啊，油这东西啊就不要老化了，别老化，颜色别上得特别深啊，你如果控制在这个温度啊一直在200度左右啊，您就是完了事以后再炒菜问题不太大。 嗯嗯，好，放心吧啊，这个今天满满的一桌子啊都是感谢各位啊，我喜欢的啊，我估计和我喜好的朋友们也是不少的。 是大有人在、 啊、正好趁着周六日大家回去可以练练手。 是的 啊，自己给自己做一桌，给家人们尝尝您的手艺、嗯、谢谢杨旭老师的给我们指点，谢谢您。 不客气 啊，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依然还有这个毛铺酒的活动， 就不是周五欢聚有 毛铺了。是的是的啊、 嗯、 期待17点明天我们的节目吧。 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寒冷的心境该如何平静，早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哦哦、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意义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寒冷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深深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深深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寒冷的心情该如何平，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